阿弥陀佛。请翻开课本的第一页。那么讲义呢是讲义二的第一页。安利大圣三界为师。那么上一次呢讲解的时候呢就讲解了安利的意思。照书记讲解了安利的意思。那么现在呢在解释大圣的意思。这就看讲义二的第一页第三项。这个数据呢引用了辩中辩论无上品。对，第一种讲，这是第一种讲法。又引用了杂集论的第十一卷，这是第二种解释。还引用了色大圣论的解释，这是第三种解释。那么我查了一下呢，辩中辩论的解释呢很多，如果要解释的话可能就要讲很久。所以呢就请各位呢自行参考一下。那么在这里呢就引用杂集论的解说。由于七种大性相应，故名大圣。那么菩萨圣呢，由于它具有了七种大性，所以称为大圣。何等名为七种大性？那么是哪七种大性呢？提出这个问题。一，净大性，以菩萨道圆百千等无量诸经广大教法为境界故。那么第一项呢就是所缘净大。这个菩萨道的修行呢必须以佛教导的无量的经典其中的义理为所缘净。所以呢它的意境是非常的深远，范围是非常的广大，所以称为净大。第二呢是行大性，正行自利利他广大行故。第二项是菩萨的正行大。菩萨呢不但自己要上求无上菩提来自利，还要呢帮助无量的友情获得解脱，所以要利他。这样的广大正行呢称为行大。三，智大性，了知广大普特伽罗法无我故。第三个是智慧大。菩萨不但要如小圣一样了知普特伽罗无我的意义。这个普特伽罗呢就是我们一般讲的人无我。那么菩萨还要了知名言安利的一切法是毕竟空的法无我意。所以说他的智慧大。四，精进大性，于三大劫阿僧祇耶方便勤修无量百千难行行故。第四项是精进大性。这个阿僧祇耶呢又翻作阿僧祇，是印度的计算数目的单位，代表一个极大的数目，又称为无数。那么三大阿僧祇耶呢就是三大阿僧祇劫的意思，也就是三大无数劫。那么菩萨从初发心到成就圣道的初地菩萨需要一大阿僧祇劫的时间。那么从初地修行到第八的不动地也要一大阿僧祇劫。从八地呢修行到成佛又要一大阿僧祇劫。所以在此呢有三大阿僧祇劫。在这三大阿僧祇劫呢菩萨都要精进不懈修习各种难行苦行才能成就佛果。所以称为精进大性。 五，方便善巧大幸，不住生死及涅槃故。第五项是方便善巧大幸。这凡夫呢，我们凡夫是安住于生死轮回的，在生死中轮回呢，觉得很幸福，就是安住在这个生死轮回当中。这个小圣呢，他是觉得在生死轮回中很痛苦，所以小圣他要安住于无余涅槃，不再到这个生死轮回中了。那菩萨不一样，菩萨呢，他灭除烦恼，灭除烦恼以后呢，他就不住于生死。可是菩萨呢，也不离生死啊，因为要在生死中度化有情，所以菩萨也不住于无余涅槃。那么这个是菩萨的法无我智与慈悲心的方便善巧，所以称为方便善巧大幸。六，正德大幸，正德如来诸利无畏不共佛法等无量无数大功德故。第六项是正德大幸。菩萨修行成佛，要正德如来的十力、四无畏、十八不共于二圣的佛法等等各式各样的功德。那么这种功德呢，只有修行大乘法能够得到，所以称为正德大幸。第七，业大幸，穷生死际示现一切成菩提等建立广大诸佛事故。第七项是业大幸。菩萨道在无情中无穷尽的生死流转中，他示现修行成就无上菩提，建立自利利他的广大的诸佛事业，所以称为业大幸。那么这个呢是杂集论解释大圣的意思。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摄大圣论，他解释大圣，他很简单，就说你们如果看数据是有的，那么这边因为他这两句话，所以稍微讲解一下就好了。一个就是说获圣大幸是有才事，另外一句话呢是一圣一大是持业事名大圣。这个有才事跟持业事这个叫做六离合事，六就是数目那个六，离是离开的离，合是合起来的合，事是解释的事。这个六离合事呢是印度的一种语法，它是呢把两个词给它复合起来的一种复合词。那么这两个词复合起来呢，它在解释的时候呢就有可能有好多种不同的解释，所以它后面要讲说这个是属于哪一种解释。所以摄大圣呢第一个讲的是大圣是圣大幸是有才事，第二个讲呢一圣一大就是持业事名大圣。那么它还有一种解释叫一主事，还有相为事、代数事、临近事，这是六离合事。你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查大圣义林章里头有解释。那么有才事呢讲大圣呢说圣大幸，那么就是说这个大圣呢就是大的车圣，是有才事。这个大就形容这个圣，这个车圣它是大的不是小的。那这个有才事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讲一个名词复合词叫财主。什么叫财主呢？就是有钱财的人叫财主。所以这个人呢他有钱财，他有这个功德，所以叫有才事。或者说觉者，觉悟的人，这个人他觉悟了，他有这样的功德，所以叫做什么叫觉者，这个有才事，就他有这个才，有这个功德在那个地方。那这个车圣呢他很大，他有这个大的运载的功德，所以是有才事。那么这样解释大圣。那么一圣一大是持业事，这个业是用的意思，持业事就是说这样的解释他有这个功用，这是其中的一个解释。 那么第二种词义式的解释呢，就是这个复合词呢它有两个义，那么这两个义呢是一体的，所以叫做同一式。比如讲大圣，大圣说他义圣义大，那么这个大呢是对小而言谓之大，那么大圣具有七义，所以他对小圣而言他是大。那么圣呢是运载义，那么把这个大跟圣合起来代表一个意义，把这两个义聚于一体，所以这个圣大圣就是又大又圣，他有很大的功德，然后呢他又有很大的承载量，能够运载从凡夫地遇到佛地去，所以称为大圣。那么这个叫做持业士。这个六离合士呢，你们可以查一查这个佛学词典跟这个大圣义灵章。那么大圣讲解完毕以后呢，我们就讲解三戒。他说安立大圣三戒为师嘛，好，讲解三戒。那么请看讲一二的第四项。这个三戒呢就是指这个欲戒、色戒、无色戒。那这个戒有两种意义，第一种呢是能持自相意，三戒各有他每一戒自己的相貌，互相不混乱，能够持自相，所以谓之能持自相意。那么第二种这个戒就是种族意，这个种族意呢一种解释就是说，这个欲戒有欲戒有情，色戒有色戒有情，无色戒有无色戒有情，三界各有相应的有情的种族，那么这是种族义。那么第二种解释呢，这个种族呢也就是种子的意思，三界是由各种不同的种子现行而成，每一界有它相应的种子，当它现行的时候就是那一界的法显现，所以是种族义。这个是解释界。那么欲界的欲呢是指由断食、由睡眠、由淫欲所引申的贪欲，叫做欲。那么具有这些贪欲的有情跟有情依住的世界呢，就称为欲界。那么色界的色是执爱意，这个有形的物质呢能够互相为障碍，是色的意思。那这个欲界有情呢，修禅定断掉了欲界的贪欲，这个时候呢他离开欲界到了色界，可是呢他这个时候对色界欲未断，所以他对于能够得到殊胜精妙美好的色身有执着，那么对于所居的宫殿国土呢也要美好，也有执着，所以呢因为有这样子的爱好，所以他就得到了什么，得到美好色身跟美好的宫殿国土的果报，那么这个是色界。那么无色界的无色就是没有色法的意思，那么在这一界中呢是没有色身也没有宫殿国土的，只有有情的心事安住在甚深的禅定中，所以说是无色界。那么这个就是有情呢，它断离了欲界欲，也断掉了色界的欲，但是呢还有无色界的贪欲在，所以得到无色界的果报。那么三界法的体系呢都是色受想行识五蕴。那么无色界呢它没有色，所以呢它以依赖阿赖耶识中的色种子来安立它的色蕴，所以无色界有情我们还是说它是五蕴，只是那个色蕴呢指的就是阿赖耶识中的色种子，这样子安立。解释了三界以后呢，下面就要解释唯识。那么先讲第一项，就是照书记讲的，就是这个渠婆论师。渠婆论师是世亲菩萨的弟子，他说呢为什么要安立唯识呢， 说因为为识有三种功德，所以要安立为识。我们看这个讲一二的第五项，言为识者，徐波师说已有三德，故今安立。徐波论师说呢，因为为识有三种功德，所以呢本论要安立为识的教法。一，本有德，本性禁锢，亦说是性。这一项呢是说为识本有的功德，也就是指圆成实性。圆成实性呢，它是法法本具的真实自性，也就是为识性。所以他说亦说是性，这个是性就指的为识性。那么从无始以来呢，圆成实性它就是清净无染的，而且呢也不是染污法能够染污它的，所以说它是本性禁锢。不论有情在凡夫位或者有情是在圣位，它的圆成实性呢都是自性清净的，所以说是本有德，这是我们有情本有的功德。那么这个圆成实性呢是指的理性，是指的理性。二，中有德，即一为识，修行万行，三劫能断皮肉肤等所有粗重。这个中有德的中呢是正而不偏的意思，这个中呢又是真实不虚的意思，所以中有德就是指依照为识的正理修行，为识的道理不偏，它是正而不偏的，所以依为识的正理修行呢就能成就真实不虚的功德。那么什么是真实不虚的功德呢？就是下面这一句，三劫能断皮肉肤等所有粗重。这个三劫就是三大阿僧祇劫的简称。那么菩萨从发心经历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能断烦恼障与所知障，这一切的粗重。那么《瑜伽师地论》第48卷呢，将烦恼障品与所知障品所有的粗重呢分成三种。那么第一种呢，就是菩萨完成了第一大阿僧祇劫的修行，由凡夫位进入了圣位，成就了初地极欢喜住。这个时候呢，菩萨断除了烦恼障中的一切恶趣诸烦恼品所有粗重，把恶趣烦恼的粗重呢都断除了，所以菩萨不会再什么，圣位菩萨就不会再堕恶趣了，并且呢能使上品跟中品的烦恼品呢不现行，这是对于烦恼障来说。那么对于所知障说呢，就是将再皮粗重断除了，那么这个就是指所知障中的分别法执被断除了。第二项，菩萨完成了第二大阿僧祇劫修行，从初地成就了第八地等无家行无功用无相住。对于烦恼障来讲呢，他断除了一切能障一向清净无生法忍诸烦恼品所有粗重，就是说他得无生法忍了。这个时候呢非烦恼所能动，所以这个第八地又称为不动地，一切的烦恼呢都不在现前了，这是对烦恼障而言。对于所知障中呢，就是将这个再夫粗重断除了，这个是指具身法执里头粗略的一部分，称为再夫粗重。第三项，菩萨完成第三大阿僧祇劫修行，成就如来住的时候，就是成佛了，那么将一切烦恼习气随眠障碍永远断除，把烦恼障所有的杂染种子都一刹那断尽了。那么在所知障中呢，将在肉粗重永断，这个就是将所知障里的具身法执维系的部分也永远断除了。那么为什么依为识修行能够断除粗重呢？因为从闻思修慧修学为识观，就能够证得无分别智，证得 本有德的唯识性，就是前面讲的这个唯识性能够证得。那么三圣的圣法都依证得圆成实性的唯识性而有。如果你读《金刚经》的话，它有一句话说：“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就是这个意思。不是说无为法本身有差别，是说菩萨证得无为法的程度不一样，所以而有差别。那么这个就是讲解中有德。三未有德，即至佛位，福至圆明，难遇独出。这唯识的第三种功德呢，是未有德，是说修学唯识，未来将有的果德。那么菩萨经由三大无数劫的修行，功德圆满，就证得了佛的果位，所以说即至佛位。那么福至圆明呢，是说佛以大悲心嫉妒众生，所以佛的福德圆满。那么佛已经证得无上菩提，所以佛是智慧明达，所以称为福至圆明。难遇独出呢，是说诸佛化现生于世间，非常稀有，不容易遇到，所以说执佛出世难，这个是难遇，我们要遇到佛出世非常的困难。那么独出呢，就是说十法界中只有佛是完全出离了烦恼障所知障，所以说是独出，所以说他难遇独出，也就是成佛了。这个是第三个未有德。所以因此呢，要有本有德的唯识性，我们才能依佛菩萨的教导修中有德，来断除烦恼所知二障，最后呢成就未有德的佛果。所以有此三德，所以要安立唯识教法，是这个意思。那么前面解释本论题目的时候，就第一堂课我们讲解的时候呢，已经略微解释了唯识义。在当时讲解中呢，并以无法这个色法、心法、心所法、不相应行法、无为法皆不离世，来解说诸法唯识的义理。那么现在这里呢，再以三性来略为解释诸法唯识，见讲义二的第六项。那么这三性呢，就是遍计所执性、依他起性、圆成实性。这个遍计所执性是凡夫虚妄分别心周遍嫉妒所得到的，它本身是没有自体性的，所以我们称它为虚妄唯识，由虚妄分别心所生，所以称为虚妄唯识。那么依他起性是阿赖耶识中的种子，因缘和合成熟了所生的现行法，所以它是由因缘所生，因此依他起性称为因缘唯识，因缘唯识又称为唯识相。那么这个唯识相是幻有法，这个依他起性呢，是圣人后得无分别智的所缘境。第三个圆成实性呢，就是在依他起法上面呢，空去了凡夫的遍计所知所显现的空性，这个是诸法的真实相，是圣人根本无分别智的所缘，所以称为真实唯识，我们又称它为唯识性，这个是实有法。那么众生因为无明，没有无分别智，所以不能证见诸法的实相，因此呢，执着离心之外有真实自体的外境存在，觉得这个外境是心的所取相，由于这样的执着是不符合真理的，所以呢，众生的正智不能升起。那么现在本论说明，执着离心之外有真实外境的遍计所执性，是没有体性的，只是我们凡夫虚妄分别心的显现，是虚妄唯识所现，并没有体性。但是遍计所执性它的非真实镜像 所依止的依他起性的有为法，这个因缘为事是有的，是幻有的。因为有了依他起相的显现，那么凡夫的心呢，在无明之下呢，没有办法认识依他起的真相，所以才升起遍计所知性。那么这个遍计所知性是没有体性的，但是这个遍计所知性依之而升起的这个依他起性，它是有的，它是因缘生法，是幻有性，是幻有的。那么这个圆成实性的无为法是叫做真实为事，它是实有的，使令众生了知诸法为事的义理，有而知有，无而知无，依法修行就能获得阿赖耶识的转依，证得圣果，最后成佛。所以简单的说起来呢，就是要让众生知道这一切外境都是从心所显现，这个就是唯识义。那么空去遍计所执性，所显现的真理就是唯识的真如实性，这个是依三性解说唯识。那么书籍中呢有提到这一项。那么下面呢书籍里还有提到四重真俗二谛，略微解说了唯识。要讲解这一项的话呢就非常复杂，义理甚深，所以呢在此处就不解释了。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参考《成唯识论》书籍。那么书籍在这边呢也略微提到唯识的四分说，我们在这边呢暂不解释，因为后面呢会详细的解说四分说，所以此处呢也就暂时不说。那么到这里书籍又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在本论中安立大圣三界为识，你安立大圣三界为识，这个三界是有漏法，有漏法是被烦恼所知二障所系缚的，所以他提出这个问题，你只是说有漏法是为识，那么请问离系缚的无漏法它是不是也是为识呢？我提出这么一个问题。那么回答说呢，这个无漏的离系法也是为识的。本论安立三界为识呢，最主要是要说明凡夫虚妄分别心唯有心识的道理，然后知道这个道理以后呢，依法修行可以断灭这个有漏法，证得无漏法，所以要安立三界为识。那么这样的安立并不是说就代表呢无漏法它不是为识的，所以这个要注意。下面到时候在这个无性论师呢也有讲到这一件事情。那么到这里呢这个论文里头安立大圣三界为师呢讲解完毕。那么再看下面的论文，以契经说三界为心。安立论中唯识无尽的第二科是显由经说以经为证，说明本论安立诸法为事是依佛经说的，并且举出经文为证。那么请参考讲义二的第七项，我们解释契经。以契经说，这个契经是什么意思呢？契经的契是和的意思，契理契机的意思。什么是契理呢？就是佛所说的经跟真理是相合的，谓之契理。什么是契机呢？就是佛所说的经跟众生的根基是相应的，和听法的众生的根基是相应的，所以说是契机。那么这个是契的解释。那么契经的经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经就是线的意思。在印度，印度人是用这个线来贯穿这个花，把一朵一朵的花用线穿起来，做成这个花蛮，把这个花蛮带到身上呢，庄严身体，表示很庄严的意思。那么把这个意义引申来，就是说佛所说的法呢，它能够贯穿种种的真善妙义， 就是把这些法的真善妙义呢用经把它贯穿，然后说出来呢就能够摄受教化众生，使众生呢应机能够消灭烦恼障所知障，而得到种种的毅力。那么这一件事情呢是最大的庄严，所以称为契经。那么这里所引的契经呢主要就是指华严经，这个以契经说三界唯心，就是引自华严经。如果我们讲到这个最大的庄严，就是我们刚好看最近不是好像昨天吧，还今天开始那个台北的行天宫是供这个伽蓝菩萨的，决定不烧香不收贡品，希望大家能够虔心的供养。那么这件事情是有意义的，这件事情是有意义的，但是呢缺少一点，就是缺少一点佛法的智慧，缺少一点佛法的智慧。所以他要这样做是好事，那么更应该呢要教导大众呢学习佛法，这样子才是真正的庄严，才庄严。我们下面讲三界唯心，请参考讲一二的第八项。华严经与十地经论的校正，这个华严经第25卷解释第六现前地的时候，有文说三界虚妄但是心作，有这么一句经文。那么世亲菩萨呢就做这个十地经论来解释华严经的十地品。那么解释到这一句经文的时候呢，世亲菩萨在十地经论里头引用这一句经文，他引用了以后呢，这句经文就变成三界虚妄但是一心作，多了一个一字。那么论文解说这个三界虚妄但是一心作解释呢怎么说呢，论曰，但是一心作者，一切三界唯心转故。这个心呢是指众生的虚妄分别心，一切三界唯心转故，这个转呢是显现升起的意思。那么三界唯心就是说杂染的三界只是众生的虚妄分别心所显现所升起的，由此说明诸法唯识的义理。那么本论引用了佛经所说，契经说三界唯心，证明了本论安立前面安立大圣三界唯识的论宗是符合智较量的，所以是正确无误的。所以讲这句经文呢就是以智较量来证明我们前面安立的论宗是正确的。那么述记中就提问了，为什么经中只说三界唯心呢？那么回答是因为呢小圣的经部师呢他主张当心不缘外境只是内心分别的时候，就是我们不去缘于外面的境界，只是内心做虚妄分别的时候呢，他承认确实只有唯心所现，一切呢我们想的东西都是心所显现的。可是当我们的心缘外境的时候，这个小圣的经部师他就不同意这个外境只是心的显现了。他认为当我们心缘外境的时候，这个外境是实有自性的。现在为了破斥他的妄执，证明外境只是心事的显现，所以经论要说三界唯有心事，说三界唯心。那么书记下面又讲呢，无性菩萨对于经说三界唯识呢他也有所解说，再看讲一二的第九项。你们这样子我这样子这样讲下去，你去对照书记的话就是一个一个都解释了，一段一段都解释了。无性是云，此唯是言，成立唯有诸心心所，无有三界恨迹所缘。无性菩萨的解释，此唯是言，在这里安立唯识的名言是什么意思呢？ 成立唯有诸心心所，无有三界恨迹所缘。安立这个为师的名言，是要建立有而知有，无而知无的真实义。什么是有？唯有诸心心所是有。这个诸心呢，就是指眼、耳、鼻、舌、身、意六识与摩罗识、阿赖耶识，共有八识。这个是诸心，又称为心王。诸心所呢，就是当这个八识的心王升起的时候，就有跟心王相应，伴随心王共同升起的心所法升起，那么这个称为心所。大圣唯识宗呢，定义有51位心所法，那么这些心法跟心所法都是依阿赖耶识中的种子因缘和合而升起的，他们是有自体的依他起法，这个是有的，所以说有而知有。那么无而知无是什么是无呢？就是无有三界恨迹所缘。三界呢，就是指有了烦恼障与所知障的众生了。恨迹，这个恨是不顺正理的意思，迹是嫉妒分别。三界的众生由于有无明的关系呢，所以呢他在嫉妒分别的时候不顺正理，所以叫做恨迹。他认为心的所缘境是离心之外而自由体性之法，由于这个只是众生的妄计，是属于遍计所知性，它没有自体性的，所以说它是无的，这种遍计是没有的。此言不浅，真如所缘，依他所缘。此言就是指安立为师的名言，不浅，真如所缘，依他所缘。真如所缘呢，就是指诸法实相的圆成实性，它是真如。那么它是根本无分别智的所缘境，这个是无为法，称为真如所缘。依他所缘呢，是因缘生法。这个因缘生法呢，它是后得无分别智的所缘境，这个是有为法，所以称为依他所缘。那么安立为识的教法，并不要遣除真如的无为法跟依他的有为法，因为什么？他们是有的，所以要有而知有。那安立为识要遣除的是什么呢？是要遣除三界恨迹所缘的遍迹所知性的法，所以要遣除的是遍迹所知性，所以要无而知无。为道地色根本厚德二种所缘，有彼不为爱所执故，非所智故，非迷乱故，非三界色，亦不离世故，不待说。为道地色根本厚德二种所缘，根本无分别智的所缘呢，就是真如圆成实性。那么厚德无分别智的所缘呢，是因缘所生的依他起法，依他起性。当众生依的唯识的教理修习止观，然后呢能够证得根本厚德二种无分别智，这个时候呢就能够圆律真如所缘与依他所缘，所以呢他们是属于苦集灭道中四谛里头的道谛色，由于修行以后呢能够证得二智，也就能够圆律真如，圆律依他起法，所以是属于道谛色。有彼不为爱所执故，欲界的众生有欲爱，色界的众生有色爱，无色界的众生有无色爱，都有爱爱着。那么修唯识观证得了根本厚德两种圣智的众生呢，他能够断掉三界爱，不被三界爱所系缚，所以说彼不为爱所执，非所智故。烦恼障所知障是应该被根本智厚德智所对治的。那么根本智与厚德智呢，他们的所缘就不是所因对治法，是所因正德的法，所以说它是非对治故，非迷乱故。遍计所知自性由于无明的关系 所以是属于迷乱性的。那么真如所缘依他所缘是由根本后得二字所缘律的，所以他们非迷乱性，不是属于迷乱性的，是属于正智性的。非三界色，他们是属于圣人，对，所以呢不是凡夫三界所摄属的。亦不离世，故不待说。当然这个清净二智所缘真如啊，与这个依他起也不离开世。真如是什么？是世的真实性。清净的依他起呢，它的字体就是智慧，也是属于心事。所以对圣人言，当然也就了知他们不离世，所以这里就不说。因此经论只说三界为世，这跟前面的解说是相应的，所以经论呢就解说三界为世。既由三界能缘之中有能片计，所缘之中有所片计，有漏聚中有横计故，未遮此执，但说唯心，非无漏法，非唯是也。既由三界能缘之中有能片计，三界就是指有了无明了，有了烦恼障、所知障，有这种无明。能缘是指心，心事是属于能缘。那么三界众生的心事因为有无明相应，所以就成为能变计。所缘之中有所变计，所缘相本来是众生心事所变现的依他起相，但是呢当这个依他起相呢变成能变计心中所认识的所片计和所片计的镜像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产生了错误的认知，所以就变成了片计所执性。众生的心没有办法认识这个所缘相是依他起性的，而把它认为是什么？是实有性的，于是就成为了片计所执性的。有漏聚中有横计故，有漏聚就是指三界中被无明所附障的有情，是属于有漏聚。那么他们的嫉妒分别不合正理，所以成为横计的妄执。那么未遮此执，但说唯心。因为要遮除这些有情他们的妄执，所以呢经论里要说三界唯心，而没有说无漏界也是唯心的，非无漏法，非唯是也。所以经说三界唯心的目的是要遣除三界有情的妄执，而不是要说三界之外的无漏法就不是唯识了，不是要这样讲，这个是错的。其实无漏法也是唯识的，所以安立唯识意呢是要遣除有情的执着，三界有情的执着，是这个意思。所以呢这样呢解释了这个无性事的这一段。那么述记里头又提问，经说三界唯识，欲界、色界里面有色法，那么为了遮遣执着外境有色，所以说唯心，这个可以理解。可是无色界有情它没有色法，它只有心事，那么是不是就不应该对无色界的有情说唯心的教法呢？因为无色界有情它本身就只有心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那么回答呢说，经说三界唯心，我们刚刚讲说三界唯心是要遮遣三界有情由于无明所生的遍计所执性，在这个依他起法上面执着有真实的实有性，不认为它是依他起性，所以要说唯识教，并不是要遮遣色法是实有的执着。如果执着唯识也是有不变自体的实有法，这个也是法执。比如说无色界众生他只有心事，他认为心法是实有的，是真实不变的，那么这个也是法执，这也是错误的法执。或者是呢有的有情执着虚空这些无为法，他们是离心的外境，它是真实的，是实有的，这个也是妄执。有的众生看这个虚空不变，所以他认为虚空是实有性的，这个也是妄执。那么这些都是要依照唯识的教理， 去除浅的遍计值。所以无色有心虽然无色，只有心事，但是呢它还是被无明所障，它还是有妄执的，所以还是要除浅无色界有心的妄执。所以说三界为事，所以说三界为事。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金布施，小圣的金布施呢，他认为无色界呢没有色相，也没有体相，也没有心心所法为所缘所取境显立的依止。意思就是什么？就是小圣的金布施他认为没有无色界有情，他认为没有无色界有情。那么现在契经说三界为心，表示无色界是有心心所的。那么有心心所法就是什么？无色界是有有情的了。所以就破掉了金布施的妄执，认为无色界没有有情的妄执。那书记中又提出，又有人提问了，那么你说三界为心，是不是呢只有你提的那一部经里头所说三界为心呢？如果只是一经所说，恐怕不足为证吧。那么书记他怎么回答呢？那么请看讲一二的第十项。问：唯有而所经为证耶？提问：只有你所提出的经典，也就是华严经这一处可以做证明吗？答：更有余。我回答：还有其余的经典可以做证明的。解生密说为事所现，这个是述记语的文，在解生密经中说为事所现的教理可以作为证明。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把这个解生密经讲为事所现的这一段文呢引出来。解生密经的第三卷呢有这样讲：慈氏菩萨复薄佛言，世尊，诸毗婆舍挪三摩地所行影像，彼于此心当言有意，当言无意。这个慈氏菩萨呢就是弥勒菩萨了。复薄佛言，弥勒菩萨又向佛请问：世尊，世尊就是对佛的尊称，佛有万德，在这个世间独尊，所以称为世尊。诸毗婆舍挪三摩地所行影像，彼于此心当言有意，当言无意。毗婆舍挪就是我们讲修止观的观行，用智慧来观察诸法的道理，叫做毗婆舍挪。那么因为这种观察呢有许多种，所以称为诸毗婆舍挪。我们以前在真实一品里头有讲解过四种毗婆舍挪。第一个，正思者尽所有性，这个称为尽所有性毗婆舍挪。第二个，最极思者如所有性，这个称为如所有性毗婆舍挪。第三个是周遍寻思，这个是属于思求毗婆舍挪。第四个，周遍视察，这个是属于观察毗婆舍挪。那么这个周遍寻思、周遍视察呢都是在有相上面观察，所以又叫做有相毗婆舍挪。那么因为这种不同的毗婆舍挪，所以说诸毗婆舍挪。三摩地，三摩地是等持的意思，把心的注意力专注一心，到达了平等持心，这个心能够平等，前一念心后一念心的境界是一样的，在同一个所缘境上面圆律。这种平等持心呢就是叫做三摩地。那么讲三摩地的时候呢，它是通于定心位与善心位的。定心位就是属于禅定，那么善心位就是味道地定，还有这个欲界定。那么这里呢是属于定心位的三摩地，这里讲的这个诸毗婆舍挪三摩地所行影像的三摩地是属于定心位的三摩地。所行影像就是指这个修止观行者，他的心在修毗婆舍挪的时候呢 有三摩地的摄持，有这个定心的摄持，这个时候呢，心中所变现的毗婆舍罗相是心变现的亲所缘缘，称为所心影像。比于此心，比这个亲所缘缘所变现这个毗婆舍罗的亲所缘缘，于此修毗婆舍罗的能源的这个定心，当言有意，当言无意，这两者是相同呢，还是不同呢？提出这一个问题。佛告慈氏菩萨曰：“善男子，当言无意，何以故？有彼影像为是事故。”佛告诉慈氏菩萨说：“善男子，什么叫善男子呢？能够信佛，能够信佛以后呢，还愿意闻法，闻法以后还愿意照着修行，这样叫做善男子。信佛以后不愿意闻法，闻法以后呢，不愿意照着法来修行，不肯改变自己内心的染污，这个不叫善男子。当言无异，应该说没有不一样。何以故？为什么是无异呢？有彼影像为是事故。因为彼亲所缘缘，这个毗婆舍罗亲所缘缘的影像，只是能缘定心所变现的影像。所以这个毗婆舍罗亲所缘缘呢，它也是心事的一部分，称为相分，能变现的称为见分。所以呢，并不是离心之外另有外境，它是心事所变现出来的。所以说有彼影像为是事故。善男子，我说事所缘为是所现故。这个我呢，就是佛依照佛自己所变现的五蕴假名称为我。我说事所缘，事所缘的事就是指这个能缘心，是心事的见分。所缘呢，就是见分是所缘的境界，是相分。这个见分缘律这个相分。为事所现，这个被缘律的相分呢，是所缘境，它是心事所变现的相分事。它是心事自变的亲所缘缘。所以呢，这个见分事跟相分事都是心事的一部分，叫做为事所现。那么因为都是心事的一部分呢，所以说无异。所以他们说这两个是没有不同的。那么佛这样解释以后呢，慈氏菩萨就说了：“世尊，若彼所行影像及于此心无有异者，云何此心还见此心？”慈氏菩萨又问佛说：“世尊，说世间即成真实的道理，我们在世间上所看到的这个道理，一定要具有能跟所这两分，才会有作用的成立。譬如说我们用眼根所升起的眼识，这个眼识是不能够见到这个眼根的，能见所见是不能相同的，才有见的作用。犹如刀不能自割，刀子不能够割自己，一定要有能割的刀所割的物，才能成就这个割的作用。所以一定要有能所才会有作用。还有指不自指，这个手指头呢不能够指自己，只能指外面，不能够指到自己，这个也是一样，一定要能指所指才会有作用的出现，指的作用出现。那么现在佛说彼所行影像，就是这个所缘境与此能缘心无有别异，所缘境跟能缘心是没有不同的，那么这样说的话，这个能缘心跟所缘境就是同一法了。那既然是同一法，就没有能所的差别，那没有能所的差别，也就不应该有能缘的作用存在，所以就说不应该有缘律的作用了。那下面他就说：“云何此心还见此心？”那么我们依照世间都知道，能缘心能够缘律所缘境，然后升起认知的作用，这个是因为心跟境有能所的差别，才能有这个甚至的作用出现。那么现在佛说能缘心跟所缘境都是心事，是同一法，那么这样就是什么？心能够自己看见自己了，这个违反了世间即成真实， 所以弥勒菩萨呢就提出了这个疑问，云何此心还见此心，心自己怎么能够见到自己呢？佛下面回答，善男子，此中无有少法能见少法，然即此心如是生实，即有如是影像显现。善男子，这个是佛回答慈氏菩萨，此中无有少法能见少法，前面这个此中无有少法的这个前一个少法是指的能取心，后面一个少法能见少法的少法呢是指的所取境，那么能见呢就是认识的作用。那么在世俗地中呢，因为对熏说这个虚妄分别是假名安利，所以执着离心之外有真实的能取为作用者，有真实的索取为外境，那么产生了有真实的作用的存在。可是在圣义地中呢，一切法是没有真实的能取，所以没有作用者，也没有什么真实的索取，所以也没有真实的外境的存在。那么既然没有真实的能取，没有真实的索取，当然也就没有真实的作用存在。所以在圣义地中呢，这三者都是没有的，所以佛说无有少法能见少法。那既然无有少法能见少法，为什么我们会有看见的这个作用的出现呢？然即此心如是生实，即有如是影像显现。那么由于无始以来我们的妄熏习力的影响，所以当心识中的种子因缘和合的时候呢，就有升起了能取的心识。它是一升起的时候呢，这能取心呢就带着这个索取境呢同时的升起。因为同时升起呢，这个索取境在这个能取心上呢显现了影像呢，就产生了认识的作用。就是这么刹那的时候，这一法的升起，我们就觉得看到了所缘境，产生了认识的作用。那么这个就是所行影像显现，它只是事的变现而已，可是我们却认为这边产生了一个看见的作用，其实就是一刹那这个心显现这么一个影像而已。善男子，如一善淫净面，清净净面，以执为缘，还见本执，而为我今见于影像，即为离执，别有所行，影像显现。善男子，这个下面就是佛举出一个譬喻来说明这件事情。如一善淫，清净净面，这个淫呢，就是魔的意思。古代的这个铜镜，这个铜镜的镜面呢，要用药来勾磨，这个铜镜呢，才会清净明亮。那么镜面清净明亮了以后，才会有照见的作用，称为善淫清净镜面。以执为缘，还见本执。这个执呢，就是在放在镜子前面的东西，我们称它为执。比如我们把自己的脸放到镜子前面，那我们自己的脸就是执。那么将某一件东西啊称作执，它放到镜子的前面的时候呢，为这个所缘。那么就应该在镜面上面见到这件东西它本来的形象。比如说我们把自己的脸放到镜面前面，就应该在镜面里面看到自己本来的脸面的像。所以叫做如执为缘，还见本执。你把一个东西放到镜面前面，就应该看到这件东西的本来的这一件东西。那么这个经文呢，就是比喻自心应该还要看见自心。如果认识清楚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个只是自心变现而已，能够了知这只是心而已，叫做自心还见自心。而为我今见于影像，可是心理迷乱的人，我们众生就是这个心理迷乱的人，不能认识镜面所现的这个本质，这个本来面目叫做本质，就以为说我见到了影像。影像的意思呢，就是说它是不同于本质的形象。本来把这个本质物放到了镜子前面的时候，你应该见到这个本质的形象，可是呢却见到，你却认为见到一个不同于本质的形象，见到另外一个东西了。这个是比喻心中升起了妄执，见到了一个另外的影像，心中升起了妄执了。什么妄执呢？即为离执，别有所行，影像显现。离执呢，就是没有能够认清本质的形象，他未见本质的真相。 于是妄执见到本质以外另外一种体性的影像显现，叫做即为离执别有所行影像显现。这个是比喻凡夫未能认识心事，所见相只是自心的形象，而妄执离心之外另外有外境的影像显现。你应该，我们心显现的时候，如果有这个无分别智的时候，应该知道自己这个显现只是自心显现，所以说这个心能够见到自心的真相。但是现在呢，见不到自心的真相，以为显现自心显现的这个影像是一个什么外面离开心之外另外有一个物体出现，那么这个东西叫做影像。如是此心生时，相似有异，三摩地所行影像显现。这个是将譬喻跟前面所说的法相合，合法。如是此心生时，当我们在三摩地的定心中修观的时候，相似有异，三摩地所行影像显现。修毗婆舍挪观的时候呢，修观者的定心之中会显现出来毗婆舍挪的那个影像出现，这个是限量的三摩地所行影像的显现。那么这个毗婆舍挪的影像就是修观者他的定心所变出来的这个像，但是呢当变出来这个像之后，这个影像出现的时候呢，却认为这个影像是什么？是外境。这个影像它是相似于外境，但它并不是外境，它还是心。可是呢，却认为它是什么？异于自心的形象，认为它不是心，是有一个真实体的外境。所以如果没有学唯识的教法，就会认为这个影像是离心的外境而存在，而不知道这个毗婆舍挪所显现的影像也只是内心的一部分而已。那么这个是解深密经解说唯识所现。又说诸法皆不离心，这也是述记里的文。佛又在经中说诸法皆不离心的教理，我们查了一下，这个教理呢是出自唐毅的大圣入楞伽经卷第二，还有经文说诸法体如是，为自心境界，内心能正知。诸法体如是，这个一切有为法与无为法的体性都是如此。怎么样呢？为自心境界，都是不离于自心的境界。有为法它的自体就是心事，无为法是心的真实性，所以都不离于心，所以说是为自心境界。内心能正知，这是佛与圣位菩萨他们内心能够清正了知这个诸法的体性都只是自心的境界，那么因此说诸法不离心。而诸凡夫等无明所覆障，虚妄心分别而不能觉知。而诸凡夫等，这个凡夫与二圣呢，无明所覆障，都被所知障无明所覆障，所以当他们希望分别心升起的时候呢，希望心分别就不能觉知诸法唯是自心的显现，而不能觉知这个诸法都只是自心的显现。那么这是其中的一段经文。那么还有一段经文，就是心所见无有，唯一心起故。心所见无有，心升起的时候所见的外境并没有离心以外的自体性，心所见无有。为什么呢？唯一心起故，因为所见的外境只是依内心而升起的，它就是心的一部分，所以呢诸法皆不离心。这个是唐毅大圣入楞伽经里的经文。那么宋毅的楞伽阿拔多罗宝经第三卷，它也有经文说唯识。怎么讲呢？妄想习气转，有种种心生，境界于外现，是世俗心量。 妄想习气转。由于无始以来众生妄想熏习成习气的种子，有种种心生。那么这些熏习成的习气种子呢，因缘和合的时候呢，就转而升起了种种虚妄分别心的现行，所以说有种种心生。境界于外现是世俗心量，但是在众生的世俗心的认知呢，是什么样呢？他们就认为是有离心之外别体的外境显现，所以说境界于外现，在世俗心里头，他们认为是有离心之外的境界，好，于外显现。那么这个是世间即成真实，好，是众生的世俗心的世间即成真实，就认为这个外境是离心之外真实有的，外现而非有，心见彼种种。心外所现的境界并非离心有真实的自体性，它只是虚妄分别心见到彼自心所现的种种的镜像而已，所以说诸法皆不离心。那么这个是说诸法皆不离心的经文。又说有情随心构境，书记里又说了这一句，又说有情随心构境。那么这个有情随心构境的教理呢，也可以证明诸法为事，这个维摩经里头有这么讲，如佛所说，心垢故众生故，心净故众生净。这个是维摩诘所说经弟子品里的经文。心事和杂染相应，叫做心垢。那么心事和杂染相应了以后呢，众生就堕入了杂染法中，所以说心垢不众生垢，众生堕入了杂染法就是众生垢。如果心和清净法相应的话，那么就是心净，那么众生就清净解脱了，这个是众生净。所以由心的染净决定众生的染净，因此说诸法为事。那么下面又有经文说，若菩萨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这个是佛果品的经文。佛教是菩萨呢，想要修行成就清净庄严的佛国的净土呢，应当先清净自己的内心。如果以杂染心为因的话呢，是不能得到清净果报的。因此呢，随着修行唯识观，使自己的心逐渐的清净，自利利他，才能成就清净的佛土。那么由以上两段论文知道，不论是要众生清净，或者是要国土清净，都必须先清净自己的心，都先要清净自己的心。所以随顺心事的垢净，而诸法呢而有垢净，由此知道诸法为事。这个是解说。又说有情随心垢净，又说成就四智，菩萨能随悟入为事无尽。那么经中也说四种智慧，菩萨得到这四种智慧呢，就能够悟入为事无尽。摄大圣论本卷中的刮胡阿毗达摩大圣经，那么这一段经文是取自摄大圣论的，但是呢，摄大圣论呢这一段文呢是引自阿毗达摩大圣经的。如世尊言，若诸菩萨成就四法，能随悟入一切为事，都无有益。当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事限量接触外境的时候，就感觉到有离心外境的存在。好，那你说为事，那我第六事是能不能改变它呢？如果是为事的话，我第六事就应该能够改变它。可是呢，在散心位的时候呢，第六事是不能够改变外境的。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怎么能够说诸法为事呢？那么佛在阿毗达摩大圣经说， 如果菩萨能够成就四种法，就能够随顺悟入一切法为是，并没有离心以外实有的意境的存在。哪四种法呢？一者成就相为事相智，如恶鬼、旁生及诸天人同于一世，见彼所事有差别故。那么第一种智慧呢，是相为事相智。相为事相智的相，就是指心事所缘的镜像。那这个事呢，就是指能源力所缘境的心事，叫做事。那么不同的有情，它的能源心事呢，去缘力同一个所缘境界的时候呢，会产生种种不同的认识，称为相为。那么合起来就称为相为事相。如果呢，我们能够通达这件事情，因为有相为事相，因为不同的友情缘虑同一个境界有不同的认识这件事情，那么我们就知道呢，我们所认识的一切境界呢，只是内心所现，并没有实有的外境显现。那么这种智慧称为相为事相智。这以前那个元晓大师，他是新罗人，要往唐朝去求法，那么夜晚就赶路，赶路赶路，又渴又累，见到一个破庙，就到那个庙里头休息。到庙里休息以后呢，口渴难耐，口很渴。那看到庙前呢，有个水塘里头有点流水，水在那边流，看到一个水塘，就去饮水，喝了这个水，就说哇，甘甜美味，甘甜美味。然后跟他同伴讲。那么大家都去饮这个水，都说好喝。那第二天早上起来了，要走了，那经过这个水塘一看，水塘里头都是死尸，然后呢长了非常的多的蛆虫在这个水里面，它这个水啊非常不清洁，所以呢大家都什么趴到地上开始呕吐。他在呕吐了一半的时候呢，这个元晓大师就开悟了，说啊，原来诸法为是，这一切境界都是我的心所显现的。如果水有实体性的话，我就不应该饮水之后心里有不同的分别。那我现在又觉得水是甘甜美味，又觉得水是不清净，那代表这只是什么唯心所现，这个水是没有真实性，没有真实体性。有这个故事。那么这个经论里就这么讲呢，就是举出了另外一个例子，譬如这个恶鬼旁生就是畜生了，诸天还有人，这四道的友情呢，与同一世境，这个同一世境就是水，他们有不同的认知。这个恶鬼见到水呢，他见到的是什么？他认为都是脓血，见到水都认为是脓血。那么旁生中的鱼虾等见到水呢，就认为是什么呢？他认为这是住宅，他住的地方，或认为是什么道路，他可以随顺着这个水到别的地方去，认为这是游行的道路，这个是鱼虾见到的水。那么诸天见到水的时候呢，看到的是什么？是一个七宝庄严的地方，看到一个七宝庄严。那我们人见到水呢，就成为了什么河流江海可以饮用的水。那么这个一境，同一个境界相应于四种不同友情的心，就有不同的认知，就称为一境应四心。那么如果这个镜像有真实自信的话，那么众生见到这个镜像就应该有相同的认知，不应该会随心而转变。现在呢，不同的众生见到同一个镜像产生不同的认知，所以知道所有的镜像呢随心所变现，那么因此知道诸法为是而没有异，这个道理呢是成立的。二者成就无所缘事现可得智，如过去未来梦影缘中有所得故。第二种智慧呢称为 无所缘事现可得智。无所缘事的无所缘呢，是说没有真实的意境作为事的所缘境，是这个意思。这个无所缘不是说没有所缘境的意思，是说没有真实的意境为作为心事的所缘境。那么外道跟小圣的一些部派呢，认为一定要有实有法为所缘境，心事才能升起。那么现在说心事的升起，不一定要有真实的境界为所缘境就能升起，没有实有法为所缘境，心事也能显现可得。那么有了这种智慧呢，就是成就无所缘事现可得智。譬如说我们回忆过去，我们回忆过去，过去的事情已经什么？已经过去了，已经灭掉了，所以过去法已灭，它的体性已经灭了。可是我们回忆过去的时候呢，在我们心事里头呢，的确显现过去法可以显现出来，过去法显现可得。我们推想未来，未来法还没升起，所以它没有自体，但是呢还是可以作为所缘境，使我们的心升起去想象未来法，推想未来法。那么做梦也是一样，梦里的境界并不是真实有，可是梦心仍然显现可得，还是有心事可以升起。所以这些境界都没有体性，但是的确会有心事升起。水里的月影也不真实，这个是影，但是呢还是能够引起心事的升起。所以从这些例子知道，心事的显现并不必定要有什么实有法为所缘，而这些所缘境其实都是心事自变的，所以是为事无益，可以成立。这是第二种智慧。三者成就因离功用无颠倒智，如有意中能缘意识因无颠倒，不由功用至真实故。第三种智慧呢，是因离功用无颠倒智。如有意中，假设说如果我们所缘的意境确实有真实自体的法的话，如果这件事情是对的，能缘意识应无颠倒，那么我们凡夫能缘所缘意境的心事就应该是没有颠倒的。为什么呢？因为凡夫认为所认识的意境是实有的，那么现在呢说这个意境确实有真实的自体，所以所认知跟这个真实相是什么符合的，是没有错误的，所以说它是没有颠倒的。物由功用至真实故，所以凡夫呢他不由功用，就是不必修行了，凡夫不必修行，凡夫的智慧呢就能够认识诸法的真实相。那既然凡夫能够没有颠倒，自然不由功用的见到诸法实相，那么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凡夫是已经卸脱障碍了，他有了真实的智慧，因为他直接见到了诸法实相。但是事实上不是这样子，凡夫的认识是有错误的，是有颠倒的，必须要用功的修行才能够得到解脱，得到真实的智慧。所以由此能够证知，凡夫所认识有真实的意境应该是没有离心自体真实性的，它只是心事的显现。那么菩萨能够成就这样的智慧呢，就是成就因离功用无颠倒智，也就能够知道为事无益的道理。那么今天就先讲到这里。我讲一个事情。以前呢，我2002年的时候呢，有讲那个色大圣论，的所知相跟入所知相。那么讲解的时候呢，也有这个热心的居士们，就把我讲的文呢， 就打出来，然后拿给我看。那我一看，诶，奇怪，我好像没讲这些东西。那我就问那个居士说，你这个这段文是怎么回事？哦，他说，哦，这个是我是问某位法师，他跟我讲。我说，那你就不应该放到我讲的文里头来嘛，应该注明嘛，对不对？我说，那第二个呢？这是一件，第二个吗？还讲错了。那你拿出去说这是智道讲的，那别人就说，哦，智道法师讲错了。我说这个也不太好吧。所以呢就有这样的事情。那这是一件事情。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我现在已经58岁。我下个月就满58岁，出家20年。那么在这20年当中呢，我执事做了15年。就是一出家以后就做执事。那第一年呢，刚出家做沙弥的时候呢，执事就是负责法音寺的清洁，所以呢就剪草，天天剪草。这边剪完了，那边草又升起来了，天天骑那个剪草车剪草，剪了一年。然后去受戒，受完大戒回来呢，师父办理佛学院。96年嘛，办佛学院。那我就担任执事呢，帮师父处理这个教务方面。南众部教务方面的事情。那么从这样子一路走来呢，这个执事就没断过。师父走了以后呢，又担任法云寺的住持的执事。这样子15年。那么以前年轻的时候做事就是勇猛精进嘛。所以呢那时候搬到新墨西哥之后，早上下大雪。大家用早斋。我认为说我要勇猛精进。所以日中一时不吃早斋，那下大雪，那既然不吃早斋，大家在吃饭，那个雪下得很大，那个路就被盖起来，我就两手拿着这个铲子，雪铲就去铲雪。那大家吃完饭，我雪也铲完了，这样子。那当然这是好事，但是呢过度高估了我的身体的极限，所以身体后来就出了毛病。你铲完雪全身是汗，那时候又不懂保养，全身是汗吗？就在里面乘凉，那个汗一下就冻起来，那个毛细孔一冻起来，那个水气一进去啊，一冻起来，那个湿就出不来了，后来身体就有毛病。那么经过这些年量的呢，身体就不好，身体不好就直接影响就是心力不足，心力不足。那我现在58岁了，心力又不足，时间已经没有多少年好活了，所以时间对我来讲是最宝贵的东西。对，名声不是什么宝贵的东西，对我来讲，我现在得到名声又有什么作用呢？也不过那么几年而已，对不对？好的名声对我来讲没有作用，你给我现在几百万、几千万、几亿也没有作用，因为什么？要花完还要花时间，对不对？所以时间变得很宝贵。那这个宝贵的时间用在哪里呢？就是学习佛法，学习佛法上面。所以我当时09年回到台湾来的时候呢，没有准备要讲课，没有准备要讲课，只是想把身体调好，让心力强一点，好好学习佛法。那么在一些特殊因缘之下，那么11年呢讲那个真实义品，开始讲真实义品。那我以前讲真实义品，我跟各位讲过，我是顿根人，师父说我是顿根人，做一件事情就把它做好就好，不要多做事。所以呢我就是要讲课呢就要准备，就把讲课做好。那我上次我的同学来看我嘛，那就激励我说你讲课要多讲。那我说讲错怎么办？讲错再改正嘛，谁不犯错嘞？对不对？很有道理。 可是另外一个观点来看的话，在讲课之前多做一些准备，尽量减少错误。那么在这种状态之下再讲错了，那么要改正是有道理。如果只是为了多讲课不好好准备，上去就随便讲，随自己的意思乱讲一通，那么犯了错就不可原谅，不可原谅。那么顿根人要讲课又想要不要犯错，所以这个备课就很花时间。那我两个礼拜讲一次课，我礼拜一礼拜三都得看医生，四天就去掉了。礼拜二要两个礼拜有一次为各位上课，所以礼拜二就有一天要备课去掉了。那么礼拜四大家慈悲我做饭给我吃，那么这两天也去掉了。所以实际能备课就是什么五六日三天加一个礼拜二，总共七天。那么人总有点私事要办，也就要利用这七天有时候要办点私事。那么出家以后也交了一些朋友，所以总是有些朋友从美国回来看我，或者有些居士从台湾来看我，所以有这些事情呢就要利用这七天来办。所以呢备课的时间不是很充足，所以我备课呢，我准备了以后呢要做三遍准备，那么确认三遍准备以后确认没有错误我才讲课。那么心力又不足，时间又宝贵，还要讲课，好，这样准备，所以呢就没有力量呢再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我所谓的其他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有居士呢，现在有居士很慈悲，所以就会收集一些我上课讲的一些资料，就是说讲到一些重点的时候呢他把它打出来对外流通。那么如果要我去看这些资料的话实在是力有未逮，因为时间不够，所以呢就希望各位居士如果准备这些资料的话呢就细心一些，不要犯错，对外流通不要犯错，就不要出现以前的那种状态，笔录倒是有错，就比较不好。所以我实在是没有力量再去做这个再看各位准备的资料这一方面。那么呢那因为现在给各位讲课呢也就有些同学知道我在讲课，那他们办佛学院呢就会来邀我给他们上课。那我实在是没有力量做这个事情，我替各位上课，我从我住的地方坐捷运过来，回去说老实话今天回去以后两点钟以前能够睡得着觉就算是不错了，因为各位讲课脑袋要转，脑袋一转以后呢就停不下来，他会继续的等流下去，所以他要慢慢停下来可能要到两点钟以后，所以我礼拜三讲完课的礼拜三那天就是废掉了，就是没有什么精神就废掉了。那你想想看，如果我同学他们是在中部或者南部办佛学院，我得从这边搭高铁到那边去，讲完课还得赶回来，我看不要多久也差不多了，也差不多了。所以实在是没有力量呢对外讲课。那么但是他们又邀请又很情深的邀请哈。那第二个不愿意对外讲课的原因是什么呢？当同学在办佛学院的时候，每一个办佛学院的人他有他的一个主要的思想在那个地方。那我们去讲课并不太了解别人的主要思想是什么，就照我们自己的思想在讲。那有的时候这两个思想就什么碰撞。这个碰撞不是好事，为什么？我讲完就走掉了，那对于他的学生呢留了一堆疑问，那他要去解决这件事情，那他又不见得同意我的思想，所以对他来讲就什么很困难，就会引起他佛学院里的思想混乱。以前这个太虚大师办佛学院本来浙江显教，后来把密宗引进来， 然后佛学院就差不多了。为什么？思想不一样，思想不一样，造成混乱。所以呢，不去别人那边随便讲课也是对的，也是应该的。那么讲到这里呢，就提一个事情，就稍微提一下，倒不是责备的意思，就是说各位很慈悲，那么或许也希望我到外面去讲课，所以呢就把我的电话呢给了别的法师。那别人来找我呢，我就很难推辞，我还要不停的推辞，这个就不是太好了。为什么呢？电话是我个人私有的消息嘛，那你要把我电话给别人，应该先跟我讲一声，这个是基本的礼貌嘛。那你把我电话给别人，还要跟别人讲说不要让知道法师知道，那我就不知道这是什么心态了。如果说把我电话给别人是对的，让我知道也无妨。如果说把我电话给别人是不对的，那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呢？就不应该把我电话给别人吗？对不对？那你说不要让知道法知道，这天底下只要说出去的话，不可能不知道的嘛，对不对？尤其我们学唯识的人，两句话跟别人讲讲，两句话就把真相抓到手上了，这样就不太好。所以说请各位慈悲一下，不要，第一个不要向别人推荐我讲课，我没有那个时间也没有那个精力。第二个呢，不要随便把我个人的消息呢随便给别人，我当然我也很吃力。大家是慈悲，希望说能够众生都能得到好处，但是我的看法是不要把时间局限在这一生，菩萨成就是三大阿僧祇劫的事情。那这一生我们碰到佛法就努力学习佛法，弘法是对的，但是呢要有能力弘法才去弘法。好像我们这种文慧未具足的人要去弘法是很惭愧的，是很惭愧的。所以呢就不要再帮我推荐给别人弘法这件事情，这样子好吧。那么还剩五分钟，请问今天讲的有什么问题？ 师父阿弥陀佛。首先跟师父还有诸位大众忏悔，因为那个冠廷师兄在就是默学的这个就是我们大家提议说要把一些内容稍微誊写出来齁。那冠廷师兄很花功夫把它誊写完，但是默学一时不察齁，在整理那个阅读稿的时候前后错字了齁，因为可能自己听的也不是非常的仔细。那这件事情还好师父他第一次看他就看出来了齁，所以赶快把它更正了齁。那在我再看一下那个内容齁，的确是齁，是自己非常不小心，那这点造成师父的困扰，还有这个大众的这个可能阅读上面齁可能会错意的话齁，那这是默学非常大的一个过失齁。那在这边跟师父跟诸位忏悔。那第二件就是看这非常欢喜，就是师父在准备那个书记里面的内容齁，就讲得非常的详细，好像今天可以讲到这个引用其他诸经的部分齁，我们这样看去只有四个字，所以师父就去把它找出来，然后再非常讲得非常详细齁，这个是真是非常感恩齁。那第三点呢齁，就是今天讲那个就是讲义上面的其他经这部分，讲这个解释密经这个部分齁，因为这一段在上色大顺论的时候 那个蔡老师他有引这一段哈，就是云何此心还见此心。那我觉得这一段哈，在可能在这边提到，当然可能因为是开头而已哈，所以就是说这部论的开头而已哈，就讲到这样子的问题。那穆学是直觉认为说这一个问题其实是蛮深的哈，就是说这样子的问哈，不是很普通的一个问，就是说是我的分别是这样，就是他并不是就是弥勒菩萨他并不是问一个杂染的外境，而他是讲说我在定中修观，这个观是一个很清净的境界。那这个境界譬如说一个无我观，它有一些文字像，那这样子的文字像应该是很清净的，就把它当成说是一个清净的外境。那我想我们在学习瑜伽师地论的时候，有讲到它是一个有分别所缘的影像。那这样既然是分别所缘影像，那我们的这个弥勒菩萨他所提出来可能比较，他会认为说这个不是个杂染境啊，我的智慧里面也没这些东西，我当然是听到佛所说法，所以上次讲到这个佛是有说法还是无说法，我觉得这边也可以引用到，就这样子的东西这些譬如说无我观的道理在这个地方怎么会是我为识显现，当然是佛说出来我才拿来修毗婆舍罗的，所以这个地方就分出说我是有心而去听佛说法之后，以佛所说的这个名句文而来，而这样子的一个外境而来让自己能够修毗婆舍罗，所以才会讲弥勒菩萨他才问这样问题。所以连这样清净外境清净的这个外境，我佛都还遮除他说这个还是一个清，这个还是为识。那我觉得这个在我们这整部论的学习当中，我觉得这个层次就高很多，就是像刚才前面师父讲的说无漏尽也是为识吗？无漏尽也是为识，我可能要经过很多的前面的很多思维才会到这边，就是师父讲的说为识也是为识吗？等于是这样的意思。那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很难思维，我这样听过之后甚至已经听了不止第一次，感觉起来还是就是勉强能接受而已啦。这是默写的一点点分别。那我的感觉是这样，就是说可不可以讲说用师父后面讲的方法，就是假设这个无漏的文字，就是前面讲佛有说法是以这个音声跟这个名句文为教体的时候，这个假设它是实有的，那凡夫假如他去观这个部分，去观这个实有的外境，他也应该成就观慧啊。那为什么是要在这个修定的人他来修这个观慧才会成就，既然他是可以这样的话，那显然就是跟这个一心应四境，一境应四心一样，是这个显现在我们心里面的，是因为这个心有杂染无杂染，而对相对的这个教体来说，它所成就出来的观位其实是不相同的，所以这个境本身它也非实有，不晓得可不可以这样子分别。请教师父。阿弥陀佛。 这个解证密经呢，我们今天引用的呢这一段文后面还有一句话，但是因为跟这一段文讲完了，就是讲定心的境界，说定心的境界产生的境界是为识的。那么后面呢，弥勒菩萨问那散心境界怎么样呢？那佛说同于定心境界也是为识所现，有那么一句，所以那句呢没有引用在这个地方。所以散心位呢，众生的散心位也是为识。那么我们在修为识观，修止观，有人问我怎么修止观，那么怎么修唯识观？在解释密经里头讲呢，要修止观的话呢，一定要有什么禅定成就。以禅定成就的话，依这个定心来修观， 跟我们用散心来思维法义是不一样的状态。今天刚好讲到这个地方结束了，下面一段就有讲到另外三个例子，就有修法观行者的例子，四者成就三种圣智，随转妙智。好，那边就会讲到修法观行者，就是你在定中修观的时候呢，你做一思维完了以后呢，它就会有那个观相出现在你的心中。那么定心，我们刚刚讲它是专注在一境，它是等时，它的力量特别强。第二个，定心的境界是属于限量境界，所以在定心中观察的时候是限量型的观察，不是像我们散心在观察的时候是什么，是比量啊，推想错了变成非量。所以定心中是限量的境界，所以呢产生的力量是不一样的。第一个他的心力强，第二个他是限量境界。而且他这个在什么观察完了以后呢，他是会出现相貌的，虽然说文字相，他这文字相做完以后他会出现什么示意相啊，这后面会讲，下一次讲课就会讲到啊。王阳注释的时候他特别讲非文字相示意相显现，就在定心中的时候，你修无我观，修完以后无我观显现，那个观相出现，不是什么，不是无我观三个字出现，是那个相会出现。那你说我们现在想玩法义为什么不出现？因为我们现在是善心，是在比量阶段，不是限量。所以呢你想完以后，你心不能停在那边，马上就没有了，所以要不停的思维，不停的思维，让它的力量增强。所以为什么修止观的时候一定要有定心为依止，就是在这个地方，因为它力量强并且变成限量状态。而且它的相会什么，就好像你亲自见到了那个无我相一样，那这样子就能够引生什么，引生无漏的种子现行，无我的无漏种子现行。所以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状态。所以善心位定心位都是为事所限，但是定心位你观察的时候力量是不同的，所以能够引生无漏种子的现行而证入圣道。那善心位没有这个力量，所以我们再怎么样的如理思维还是凡夫。所以当你对于法义从文会不停的思维，慢慢慢慢加强文会，文会成就以后再继续的努力让思会成就的时候呢，把一切法呢这个精神已经抓到，精髓抓到以后，那那个法义的时候思会成就，你在定心中再去做这种思维的时候，那个相就会出现。那我们现在是没有办法出现，就只能讲一讲。所以别人问我怎么修唯识观，我说谈这个好像讲得太远一点，先把唯识的道理搞清楚。唯识的道理没有搞清楚，讲修唯识观就太高了一点。所以我们现在学习就是把这个唯识的道理先学清楚。刚刚讲了我现在58岁了，很惭愧唯识的道理还没搞清楚。啊，师父以前办佛学院讲，讲完唯识了以后要讲中观，讲完中观以后要讲如来藏，如来藏再讲完以后小圣要讲，阿毗达摩经要讲，我现在唯识还没学完，已经58岁了，怎么办？这时间很宝贵，只有继续学习下去。要学的东西太多了，要做一个菩萨不是那么容易。大家现在都喜欢做菩萨，都喜欢为人讲课，但是要问一下自己，你搞清楚了没有？不是讲错了就修正，是你讲的时候不要犯错，这个才是重点。今天就到这里，阿弥陀佛，我们回向。自归依佛， 自归依佛，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体解大道， 体解大道， 发无上心， 发无上心， 自归依法， 自归依法，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深入经藏， 深入经藏， 智慧如海， 智慧如海， 自归依僧， 自归依僧，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一切无碍， 何难深重， 何难深重，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